少故事在记忆中，那即将熄灭的烟头提醒我剧终的时候。如果说这是路的尽头，我想我不再回头，就让这些燃烧的梦一起熄灭，一起熄灭。 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握着我的手，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有生的日子，天天快乐。在意生日怎么过，

似你很可爱。 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整， 好音乐959。